今年二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启动了全国范围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教育部日前召开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工作会谈会，明确要求本月底之前，各省份务必出台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并报教育部备案。此外，各地要以县为单位公布培训机构的黑白名单，教育部将集中公布各省专栏的网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严格培训教育机构的教师管理，从事学科培训的教师必须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同时严禁教师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补课或者自行办班补课。本市中考报名于11月6号开始。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无本市正式户籍但属于九种情况之一的本市应届初三生可以报名并报考相应的学校，包括由人力社保部门认定的属原北京下乡知青子女的考生，由区台办认定的属台胞子女的考生，由人民解放军相关政治部门认定的属随军子女的考生，有市人力社保部门签发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人员子女的考生，父母一方有本市常住户籍的考生等。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证明材料有时间限制，考生要留意不要过期。审核报考资格时，符合父母一方有本市常住户籍的非京籍考生要提供考生的户口本、父亲或母亲的本市户口本、父母结婚证以及考生的出生证明、独生子女证或者北京市公证机关出具的亲子关系证明。鼓楼月坛琉璃厂地区明年将新增三所优质民办幼儿园，幼儿园由金融街教育公司投资建设，这也意味着金融街集团正式进驻教育领域，填补西城区学前教育和民办教育的短板。据了解，除了幼儿园之外，类似于托儿所的早教中心有两家即将投入使用，位于西城区富国里的金融街惠泽儿童成长中心马上将迎来第一批孩子，招收半岁及以上的宝宝，另外一所早教中心将落户海淀区，明年启用。上个周末，清华大学校园内1078人次参与了无偿献血活动，打破了北京市单场外采无偿献血的人数的记录。据了解，清华大学每年都会举行不同主题的献血活动，除了本次针对新生的第一次无偿献血的专场活动，今年清华大学还举行了针对清华大学107周年校庆和今年汶川地震10周年的无偿献血活动。北京林业大学日前迎来了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的29位中小学生，这些学生入住北林附小同学们的家庭，与小伙伴们同吃同住同上课，体验北京的学习生活。据了解，此次活动将通过绿色学府与绿色草原的手牵手，帮助科右前旗偏远地区的中小学生拓宽视野，增长知识，丰富阅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协办的第56届北京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于10月28号至30号在丰台体育中心举行。作为北京市学生田径赛事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全、水平最高的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历时3天，共有来自包括燕山在内的全市816名学生运动员报名参赛。比赛共设置22个小项，包括舞龙舞狮、花样跳绳、足球操、篮球操等特色项目。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谁是隐形杀手背后的真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石瑞平老师，就职于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应用中心，青少年发展与教育专家，心理咨询培训与督导专家。熊天红同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的大二学生。好，那有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可能我只是不太喜欢，也不太适合这个世界，所以再也不想多做停留。此生缘尽，只愿没有来生。这是浙江大学化工博士侯晶晶在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根据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对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6000名左右博士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博士生中大约有1/4的人都存在心理问题。不仅是高年龄高学历段的人群，在我国6到16周岁儿童青少年群体中，也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孩子心理困扰在家庭中能够找到哪些根源？父母如何判断孩子的心理出现问题，又该给予怎样的帮助？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石瑞平老师就职于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应用中心，青少年发展与教育专家，心理咨询师培训与督导专家。石老师您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石老师。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熊天红同学，熊同学呢现在是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小熊您好。 大家好，我是天红。 欢迎二位哈。我们刚才从预告里面听上去心情其实还是挺难受的哈，因为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印象深刻哈，此生缘尽，但愿没有来生。我不知道到底是有多大的痛苦哈，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我们就是不会去做过多的评论哈，因为毕竟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面对死亡哈，我很多网友都会这样评价，他说有勇气选择面对死亡，为什么没有勇气去选择继续活下去哈。所以我们无法体会到当时侯晶晶同学他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痛苦哈。但是其实说出这样的话，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网友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哈，因为有很多的标签哈，名校、优秀、博士生、高学历，这么多的光环哈，我想不通再怎么不济也不至于走上自杀这条道路吧。而这个不是个例，因为我们在近期的时候总是能看到新闻上爆出来的很多高学历的同学自杀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我有一个疑惑哈，想请教一下石老师，是学历越高可能他抑郁或者是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大吗？是这样吗？ 如果就从这一点来说哈，就是学历越高是不是他自杀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哈。那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其实每年我们国家大概自杀的人数有20多万人，这些并不全部都是高学历的。那比如说我们有研究就发现哈，就是农村人自杀的也很多，而且农村人可能跟城市人不太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农村的妇女，她的自杀率也很高，因为她比如说喝个农药也比较容易得。对，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我们关注的就是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高知人群了，就是他们年龄很小。对，就是好像我们觉得他正在花季， 对， 好像拥有人们所有的认为那些好的东西哈，所以说为什么会有了学历好像又马上又要有很好的前途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人们会更关注一些。我是这么认为。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咱们就来分析分析哈，这种高学的人才他选择自杀背后到底有哪些原因呢？ 那就像刚才主持人晴天说的哈，就是第一个了，就是社会，就是本身就高知，大家会觉得你，我们说中国说嘛，那个只要你上入大学了以后，好像就是鲤鱼跃龙门了，就是这样的感觉啊。对对 对， 天之骄子。然后你从此开始以后，你就是一个辉煌的前途。然后从本科再到硕士再到博士之后，你越来越走到象牙塔里边，然后你已经走在人类的那个，就是就你那个年龄的时候，你就是顶端了。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光环的效应。那这个效应呢，就是社会这么看， 那这个学生也会这么看。我读书读了，就是连读的话，大概毕业也就二十七八了，然后二十多年，如果从六岁开始读书，二十多年，那我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对吧？但事实上了，就是社会赋予的这个光环效应跟学生本身的体验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了？就是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哈，就是本科生好像出门不太容易找到工作了，所以就涉及到第二个方面，就是经济形势下带来的就业的压力。几乎所有的本科生都在考研，都在考博，所以博士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凤毛麟角，而是人数越来越多。那他们出来以后，其实我们国家对这个博士要求很高，就要求你会搞科研，你才是博士。比如说硕士还好一点，他可能有专业硕士，有学术的硕士，但是博士大部分都是学术的。但从就业的渠道来说，其实是变窄了。你要么你就当公务员，要么你就去科研院校，啊，要么你就只能去出国，或者是去一个比较知名的企业，我才对得我这对得起我这二十七八年的这个学习啊。但事实上，现在整个的，比如说学校呀、科研单位，都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就是编制是比较饱和的一个状态。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博士的同学，他毕业的时候啊，就是去一个就咱们北京的一个比较重点的中学去，他自己没有想到说，哎，我一个名校的博士毕业了，我应该就业是比较容易的。结果他经历了三层的那个筛选，最后他还没入。因为清华的、北大的、人大的都在那里边，所以我就记得我认识的一个老师是人大附中的嘛，他说我们收上来的简历你可以看，就是名校的简历几乎就全部覆盖了，所以那些不名校出来的这个硕士啊、博士可能竞争的优势就不那么的强了，所以说就业还是比较窄的。对，那从家庭来说，就是哎，我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我们知道现在硕博它都是需要你去虽然说就是到了硕士博士之后吧，就是说可能会有一定的补贴，但是它还是比较少的。对，那我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我一直花在家里面的钱，所以家庭他也会有一个期待，就是哎，某一天你出人头地了，你反过来应该回报父母。而且还跟我们国家从小的一个教育体制有关系，就是其实我们从刚刚出生到你一直长大，这个好孩子的这个形象是一直在这个孩子心里的，就是我要成为我爸妈的好孩子，我要懂得孝顺父母。那我如果不能回报我的父母，其实孩子就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对，那所有的这些标签都打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也会印在他的心里边。所以说当他在某一个我觉得我应该成为那个我想要成为的人，或者是别人要我成为的人，而我没有成为自那样的人的时候，那个价值感就会一下子降得非常非常的低。我原来对期待自己的期待不那么高的时候，可能我还可以活下去，但是我原来很高，突然之间好像就变成零了， 一个落差。 嗯，对，落差太大了。对，所以这个落差就使得他觉得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牵挂了。对对对， 比如说像您说的，来自社会、家庭，包括孩子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哈，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压力哈。 对， 特别您说到关于这个研究生哈，因为我前几年也是刚从研究生毕业嘛，这一点我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我在上读研之前和我想象当中的研究生不一样的，因为从西方的这个学术的制度来说哈，研究生它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它相当于是博士生的预备期哈。但是本科之后有志于从事学术的这个学生，他可能才去选择读研或者是读博。但是在我国好像研究生和博士生这两个学段是分开的。你比如说本科毕业了之后，那我读两三年的硕士学习，其实说白了两三年你并不能获得什么特别深刻的一个学术方面的一些成长哈。所以你到了毕业之后，硕士生的处境很尴尬，因为这里面的水分太多了。第一，你和本科生相比，你可能并不如本科就毕业找工作的那些本科生工作经验丰富。那第二，可能是找的工作反而还没有本科毕业的时候找得好，所以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哈。那么这个是硕士生，那其实对于博士生来讲，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生可能也是要为了逃避就业的压力，他可能不想找工作，我想在象牙塔里面再待一段时间，逃避现实，逃避就业哈。所以 一到真正毕业的时候还是要面对现实的，这也会出现一个落差，我觉得甚至是比研究生的落差更大，因为这个时候年龄已经摆在那儿了哈。所以也希望就此节目吧，提醒各位的家长还有考生，一定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提前给自己做好规划和打算，不要少走这个弯路哈。而且对于家长来说，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一定要帮孩子提前的规划好这样的一个路线哈，这个是我们特别想要提醒大家的。那今天呢，为什么要请小熊来？因为之前我和小熊聊过很多哈。小熊现在是读阿拉伯学院的大二，但是大二的时候已经压力很大了。 对，压力非常大。就我在来台里的路上，我都在写作业。 对，就是每一次到传达室接小熊的时候，都拿着一本厚厚的阿拉伯语在那里狂背单词哈。所以想问问小熊，你觉得这个现在的压力哈，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就我们院来说，我们叫有三个坎儿。第一个坎儿就是这个作业量，因为首先原来阿拉伯语这个专业它在以前是6年制的，然后现在改成了4年制，但是学习的内容没有变，相当于压成了4年，所以这个作业强度就非常大。就打一个，就是可以不夸张的说，现在我们院的学生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有很多的课嘛，我们只分2种，一个叫阿拉伯语课，还有一个课叫做写阿拉伯语作业的课。对，这个就是很形象的说明我们的作业量是非常可观的。另外就是在整体社会普遍反映大学生这个学习强度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我可以打保票的说，我们院的学生在工作日是没有早于11:30就是有休息念头的，而且平时不可能见到有学生说有玩手机游戏，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个就可以反映出我们这个作业强度非常高。除此之外，更可怕的就是我们这个考试制度非常的恐怖。因为原来想到了大学就是学习苦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嘛，因为再有我们感觉没有像高中那样要面临高考这样一个压力，所以考试上我觉得不用那么担心，真的是为了求知而学习。但是到了大学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拿我们阿院考试来说的话，挂科率其实是很高的，而且这个挂科率不是说你混或者是说你不学会挂科，而是说如果你学的不够努力，你下的功夫不到就会挂科。 挂科率大概是多少呢？ 我们去年大概在1/4。 天 哪！然后我们的留级率达到了15%。 那还是很高的一个比例。 对，这个在整个应该我跟别的大学同学也聊过，在整个北京的高校里边算很高的了。而且我们院在北外也算是比较出名的这个留级挂科率。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也是压力的根源吧，就是很多学生不清楚自己以后真的想干什么，但是他们就进入大学就进入了这样一个很激烈的竞争中。就比如说从评奖学金，然后评保研，然后以及各种交流机会，我们就是有明确的名额竞争的。但是能够考到北外的没有人说就是原来是吃干饭的，能考到北外都是有两把家伙的，大家都很拼。然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你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你就想盲目的就是说为了学习成绩高，然后为了看起来你的综合评价分数比别人高，你就和别人去竞争，这样导致你忙到最后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可能最后你似乎成绩上或者是你的最后毕业分数上比别人高，但你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自己很空虚。再加上毕业之后就业压力在这摆着，流经指标在这摆着，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压力。 就像你刚才跟我说的，就是我们底下也聊过哈，其实在宿舍里面也会有精神有点抑郁的同学哈。 对对对，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大一的时候，我们宿舍4个人嘛，有一个同学他就到了晚上经常会自己闷在被窝里就是小声的哭，然后看他的朋友圈，然后就经常他发一些就是很玄幻的那种，就是类似于很悲观的那种鸡汤的文章，然后给人就是一种很透着绝望的那种氛围。然后跟他聊天也发现过，就是他就比较符合在目前这个压力比较大，他很迷茫，自己没有明白自己以后想干什么，再加上家里这边压力比较大，而且他是东北那边的考生，然后他以后也有想留在北京这样一个想法，但是本科就业想留北京还很困难。然后再加上他可能个人呢比较情绪化一点，之后也 爱好比较少，生活比较单调，再加上这么强大的课业压力，他没有一个办法去排解一下自己心里的这种忧郁感，所以憋久了自然而然就会有。 嗯，哎，那作为学生的角度哈，你希望在学校层面能够给你们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我觉得 怎样的方式会更好一些？ 如果说最直接的方法，一个其实是根据专业的强度进行适当的减负，这是一种。但是要说从根儿上的话，还是要说让学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可以从学校角度给我们进行一些未来职业规划的辅导，这是一种途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多多鼓励学生和老师和家长去交流，因为从过来人角度嘛，能够给你一些帮助。然后我认为还有一种的话，是一种间接的帮助，就是让学生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去参与一些课余活动，给他们更丰富的课余生活。这样如果当他们真正遇到这些忧郁的环境，即使自己想不明白，自己当时不知道怎么解决，他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来排解，比如说打打球啊，然后读读书，看看演出之类的，总比就是闷在宿舍自己一个人闷头哭，或者是更有甚者就是通过去网吧打游戏或者是其他一些更消极的方法来排解要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小童的方式哈，我特别佩服小童的一点就是压力很大，但是会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排解，比如说你的骑行，再比如说经常出来做一些节目啊活动之类的。 对对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刚上大一第一学期也是比较迷茫嘛，然后那次期末考试我是考了70分，70分， 当70分是什么概念？ 70分，我现在跟我说这分还可以，不会留级。我当时这么想，就是间接安慰自己嘛，直到我发现我的同桌考了98分。当时班主任也找我聊过，我说天虹，就是你还得就是间接的，他批评也比较委婉，就是你还是要自己更要强一些。虽然说这个成绩也是说得过去，但是还是作为北外学生你要要求更高一些嘛。但是那段时间自己心里边也是很难受的，因为高中的时候自己还是比较优秀的，没有想到过大学一上来会给自己这样一个下马威。 但是还是及时的扭转 过来。对，通过一些娱乐方式，一些跑步啊锻炼，把自己调节了过来。 但是像小熊说的，宿舍的那些同学可能更需要一些方式扭转，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哈。那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请石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就是如何发现，如何及时的杜绝和引导。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稍后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是谁是隐形杀手背后的真凶。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微笑抑郁症这种病情是很可怕的，因为家长是觉察不到什么的，但是肯定还会有一些细节哈。我们家长可以从哪些细节方面能够发现孩子出现了这种问题呢？ 那您这么说的时候啊，我想起来几年前吧，就是北京有一个老师，他把他的孩子送出了国，然后后来他的孩子自杀了，回来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在这个媒体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回来以后就在就意思是说检讨，就是我到底做的哪里不好哈，然后我的孩子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却没有发现。然后近几年你就会发现了，就是很多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哎，我以为我的孩子过得特别的好，他跟其他人一样就是能正常的上学，而且每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很开心呀，怎么突然之间就会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对，所以家长会认为说我是猝不及防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孩子才会这样哈。但事实上就是他跟中国的教育体制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孩子其实从小不太愿意说不好的，而且也不愿意，更不愿意上场什么了，就是情绪表达。中国的孩子不上场就说哎，我回家来，我把我不开心的那些事情讲给我爸妈听，然后问他们怎么办，然后爸妈再给有效的支一些招儿，就是好像我们不上场表达这个。那现在孩子不上场表达，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哈，就是当然有变化哈，但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就是父母如果听到孩子回来抱怨，比如说哎呀我在学校里面跟谁吵架了，老师发小红花的时候给他发了没给我发，然后我举手的时候老师没叫我叫他了，家长第一个就反应就是是不是你表现不好呀，那为什么老师叫他不叫你，为什么老师奖励他不奖励你。所以孩子呢就觉得哦，老师这么做是对的，是我不好。那如果我在学校里面打了架哈，或者是被打了，父母常常说为什么你不反击，那又是你的错。所以使得这个孩子久而久之觉得我跟父母说是没用的，我本来我就难过，我回来说完了以后更难过。对，久而久之孩子就把这个情感倾诉的这个门就关上了，所以我就报喜。哎，我有什么好处了，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哎，他先说了以后爸妈很开心，然后我说不好的他们就会不开心。对，所以逐步逐步的你就会发现孩子电话里说哎你好不好呀，挺好的。对，所以说哈，就是你要是知道一些心理学的可能，而且现在我觉得哈，就是外地的家长我不是还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北京的家长哈，因为我作为咨询师会接触很多家长，但是大家都开始就说哎，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更多的交流，就在这个苗头出现的时候我能帮到我的孩子。对，所以说了有一部分家长已经在改变。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虽然家长有所改变，但是有时候了就是家长并不知道说我怎么改变的话我的这个孩子才能向我敞开心扉。对，所以有时候孩子们还是会很害怕，就是我觉得我的父母如果不评价我，我是不是就可以说了。对，但第一个所以就是父母改变他们评价的方式的时候可能孩子就会更多说一点哈。还有一个就是我能不能说完这个以后我父母他不焦虑，而且至少他不焦虑吧，他不能帮我解决问题，我可以不焦虑我就可以说了，对不对。但是的确有一些父母呢，就是虽然他有了这个觉察有了这个意识，他还是做得不太好。所以呢就是孩子就会还是愿意就是哎，我去跟我的朋友说，哎，我去跟我的同学说，但是我不太愿意跟父母说。对，而且父母跟孩子之间本身就有一个代沟，他并不能够理解哈，这个孩子他处的那个环境里边什么招能帮到他。那我想说的可能特别是一些哈，就是哎，我本科毕业或者是在高中出去以后我把他送出国的那些孩子，父母的确帮起来自己就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孩子在国外，我处的那个语言的环境那些哈，我跟父母说的时候第一他不能理解，第二他真的帮不到。对，所以这时候这个孩子肯定就不太愿意说。对，但是事实上有一些孩子哈，就现在这个社会下越是找到在本科开始哈，其实他的朋友是见窄的。因为小时候你要问孩子哎你朋友多吗，幼儿园的孩子会说 都是啊，我都是我的朋友啊。但是你到了高中时期，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好像我朋友变少了。闹到大学时期，那刚才天文说的特别好，就是大学时期好多孩子很迷茫，因为我们说十八岁之后的这个孩子，他进入了一个时期，就是探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困惑的过程，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说哎呀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未来往哪儿去，我不知道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本来这个问题是一个正常的问题，但是他这种困惑会让他不舒服，但是他这种不舒服他以为只有我有，别人是没有的，所以他这个话题他也不方便跟别人聊。对，因为我好像是不正常的，别人是很正常的。对，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孩子们要知道说，哎，当我有这样的困惑的时候，其实哈不像父母说的那样，哎，好像人家就没有那个困惑，为什么你就会有呀？不是。对， 其实中国的孩子一般都是报喜不报忧哈， 对对对， 其实恰恰是这种懂事儿的孩子，父母才要更加的小心， 对对对， 因为他很有可能掩饰自己内心想要释放情绪的这种天性哈， 是的，是的， 时间长了就真的我怎么问你都不会说了， 对对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在大学里面可能远离父母了，就更不会向父母敞开心扉。但是其实在这里我们想提醒父母的就是，并不是说你把孩子送到大学，你的教育就结束了。其实，在大学孩子上大一大二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特别关键， 你这个家庭教育一定要跟进哈。不知道小熊怎么看，就是因为你刚才聊到大学的时候，其实大一你是受到很大的压力的哈，那这方面父母有没有给予你一些帮助呢？或者有没有向父母倾诉？ 对，就是这个我想提一点，也是提一个现象先，就是微信朋友圈这个事情，就是如果因为像我正好处在大学生这个群体，如果跟大家一块聊会很容易发现，多数大学生的朋友圈就是很大一部分是把父母给屏蔽掉了， 对 对，是根本看不到。这其实也就是一种相当于你把你的日常生活跟父母就已经断绝开了。像我的话一般就因为我基本上首先朋友圈我很少发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对，再有就是一般父母他们更多的还是愿意做一个倾听者。他们现在其实因为跟我处于一种比较平等的这样一种，他们给我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居高临下，然后更多的就是当我说出我的一些困难，他们可能觉得并不能够给我什么帮助，但有时候我觉得作为子女来说，我们更多的希望父母作为一个在现阶段的话作为一个倾听者，有时候可能比过分的疑问过分的关注更好一些。 好，刚才其实小熊提到了一个平等这个词儿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家长和孩子只有是平等共同成长的关系，我们才会愿意和家长建立这种。 对对对，尤其是就像刚才老师说的，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把孩子送到了外地，有的甚至是出国，这个时候家长可于对于那边孩子具体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情况，他那边专业什么强度，他通过一年或者两年的初步学习，他以后想干什么，学生可能已经自己有了一个初步一个概念。这个时候家长可能过多的关注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因为可能学生本身自己已经摸索出来了一条道路，对，这个时候他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走，他遇到困难更多的希望家长给予他一些鼓励和支持，而有的时候家长可能还会把自己的那种因为毕竟自己已经管了十五六年了，还是顺着这个惯性思维继续，就是那种居高临下的这样一种管理方式，有时候会适得其反的。 其实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们更希望家长能够平和一些，因为太强势的家长反而会给我们太大的压力哈。其实这个也会追溯到源头，因为一开始可能从小的时候我们这种平等的关系就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说并不是说因为问题没有发现，只是说到了大学的时候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哈。那么特别是到了这个大学，尤其是硕士博士这个往往越来越高的这个学历的时期，我们家长家庭教育当中如何再继续引导下去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跟我们参考一下，石老师？ 就像刚才天魂所说的哈，就是孩子到了大学，其实我建议不只是大学，就是在初中开始的时候，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就应该从原来就是哎我走在前面我拉着你，到初中的时候可能我是平行的跟着你走，而到了高中之后啊，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词儿就是身后一步引导，就是你要相信，就是我们说高中的孩子已经是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的知识没有他渊博，所以这时候就要更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对，

社会哈、家庭、学校哈，就是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因为光靠家庭一己之力哈，就说哎，的确孩子就是父母更重要，但是社会和学校也很重要，因为孩子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学校的，所以说我也希望学校能做得更好一点哈，就是当你在学校里面发现这个孩子好像有哪儿不对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家长沟通，而不是说哎你的孩子有问题，你去见见心理咨询师吧。就是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对， 小熊， 我认为呢，就是学校社会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们大学生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因为正像我们现在的迷茫，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以后想要什么，可以先帮我们排除一下自己不想要什么，之后如果再有条件，就帮我们尽可能满足一下我们的业余的那些娱乐生活，让我们当我们真正遇到了这些心理上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有途径有方法去缓解它。 我们的世界广阔了，眼界广阔了，可能我们的目标会更加明确，不会迷茫哈。还有最后也希望提醒各位同学还有家长，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是一条积极的通道，但是不是唯一的通道哈。上名校找好工作也并不是我们唯一的教育价值观的体现哈。如何帮助学生养成健全的这样的一个人格，推行这种全人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哈。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我们不妨可以在孩子他正在这个人格养成的时期哈，初期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打好真善美的底色，但是到了合适的时期一定要告诉他现实是怎么样子的。因为你一定这一路一定会遭遇很多的不公，一定会被人轻视，一定也会从零开始，一定会经历各种迷茫和痛苦，也一定会遇到各种奇葩各路怪胎哈。 对、 所以家长一定要做的就是带领孩子在这个打怪升级的路上不断成长啊。 对，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无论孩子在外面受到了何种挫折，他也不会害怕，因为他知道最后家庭是我最大的一个力量哈。其实这个世界不需要你以死相拼，而需要你以智慧去博弈哈。也希望今天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有所启发哈。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品读经典，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爱让我们闯一回，感谢爱让青春梦一回，虽然未来有风雨相对，绝不轻易咽喉嘴。感谢爱让青春创意，胸口已青春东西里，再遥远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湿淋淋？向后为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 招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李山老师精彩讲述。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儒家经典文献《中庸》。《中庸》这个文献是儒家的重要篇章，它本来啊是属于《礼记》里的一篇。随着儒学思想的发展，《中庸》呢入四书，再经过朱熹他们的注解，就形成了它的崇高地位。那么《中庸》这部书作者是谁，实际上在学术上不是很确定的。有一种说法说是子思作《中庸》，有些学者对这个事情表示怀疑，但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说一定把它驳倒。反过来说，驳倒一个旧说，能不能提出一个新说，说子思没有做，那么做《中庸》的是谁，也没有。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它是孔子的后学的著作。从大体的学术源流上说，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思孟学派的著作。那么这篇文献说它是四书，实际上它不是一本书，它是一篇。因为它进入到四书以后，它的影响是巨大的。过去的读书人都是从四书五经开始，所以中庸的思想对大家影响很深。那么中庸思想顾名思义就是中，取中而用之，庸者用也，执中而行，庸也有行的意思。实际上我们大体而言就是执中而用，取中而用。所以对中庸思想，我看社会上有很多的这种什么，这种误解，认为中庸就是一个庸庸碌碌，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灰不溜秋。注意，不是。中庸思想是什么？做事物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不容易了。平衡谁不会啊？走路得有平衡吧，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啊，坐都坐不住，得趴着待着，趴着待着也是天旋地转，因为你的平衡出了问题。走路都会，骑自行车得学几天。小的时候骑自行车，大人总是说平衡平衡，什么是那个平衡？摔两天，哦，原来找到了。骑自行车学几天可以会，走钢丝绳呢？一条钢丝绳对我们来说那是刀山火海，我们上不去，上去就掉下来。对杂技演员来说，他找到了那个平衡以后，那个钢丝绳比马路还宽。为什么？他找到了平衡点以后，他骑自行车在上面走，他还脑袋上顶碗。所以这就是深奥，中庸的深奥之处。但是谁又不平衡着？做事情谁又不找到这个平衡点呢？所以它又是个常道。所以说用庸庸碌碌，不前不后啊，用那种中人的这种心态啊，或者说中人的这种状态去形容中庸，不是。它很平凡，它也很深奥。我们观察中国思想发展，一万年左右，中国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开始耕种，开始有了像样的农业。注意，中国人就开始找一种忠。什么忠？时令。老话说，人物地一时，地物人一年。而我们这个农业文明又是一个季节性极强的，节令性变化很快，找到了麦子播种下去，哎，有合理的分裂率，啊，不至于冬天冻死，到第二年拔节返青，有收成。种晚了，分裂率低；种早了，砰砰砰全长出来以后，冬天冻死了。那个时令，古人找他，就是在取这个钟。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古老的天文学，就开始找那个时令的节点。你看我们中国，啊，中国这个钟。取天下之中，建一个国来统御四方。这个词，中国这个词，西周建立后不久 有一件青铜器，写周成王的事情，就出现了中国俩字，叫宅兹中国，干嘛？统一四方。在哪儿呢？在洛阳。当时的看法，它是天下的中心，大家来上供烧香啊，朝拜天地，朝拜天子，走的道路道理君就走的道路一样，取这个中，这已经有政治的含义了。到了孔子这个时代，他说过犹不及啊，经典作家说真理跨过一步便是谬误，就是这就是一个中道原则。孔子还说我们做事儿无可无不可，做事儿这还没做事呢就一定怎么着一定不怎么着，就像马路上走在马路上横掉一根棍儿，你走走看警察得找你麻烦，给你摘下来。所以说中道而行，它是实践的，它是讲究做事的。所以说我有一个可能很荒谬的说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实践哲学，是儒家的可能有点实践论的意思。你要做事找到那个平衡点很重要很关键，关乎成败。 中庸之道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几乎成了迂腐缺乏个性走中间路线不思进取的代名词。细读中庸，你会发现这完全是我们对中庸之道的曲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中庸的思想腹地，探索其中的道义所在。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下面进入到正文，中庸在讲什么？来看这个正文头啊，有三句话，很著名的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打开文献以后赫然在目，有点黄河之水天上来。天命之谓性，这句话什么意思？老天爷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性。注意这句话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你对儒家著作了解越深你会越困惑。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上天给我们的是我们的人性，笼统的说是如此，但是就包括我们身上这种品质，有的属于人性，也有的属于动物性。所以这句话如果你要把它理解成啊，老天爷给我们的都是人性，坏了，非出麻烦不行。注意中庸的文献，因为它进入到四书以后，很多人注视它的时候忽略一点，就是把它还原到中庸时代去。那个时候儒家谈人性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比较的谈。像荀子最典型，他说人呐，不同于砖石瓦块，不同于植物，不同于那种猪狗牲口那种动物，高出去那点是人之所以为人，高出去的这部分具体表现为什么？你看荀子说表现为我们有思考，我们有思虑。像孟子就说我们有一种无条件的关爱他人的心，这个说法不同，但是都承认高的这块才叫人性，它是个比较级的谈。天命之谓性，实际上如果翻译的话，妥帖的话是老天爷单独给我们人的那点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性，人之所以作为人的根本性。下面就好解释了，率性之谓道，率沿着这个人性走就是我们的人生大道。修这个道，修明它，补充它，阐发它，传播它，就是这就是修道之谓教啊。所以这三句话实际上讲的是儒家的人性观。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庸之道怎么跟人性有关了？对了，中庸之道的基础在我们的人性啊。所以沿着这个人性走，走到极致是什么？是个天地合一，当然那是圣贤了，一般人做不到，但是方向在哪儿？它是你努力的方向。接着往下看，说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什么叫我们人生的道？ 说须臾不可离也。须臾不可离是什么意思？片刻不可留，没有可以离开的时候。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天命之谓性弄懂了，你就知道道就是你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点东西。所以我们实际上人类的文明就是警惕我们自身的那种动物性翻上来做主，而这个东西特别危险。有些国家启蒙运动出大哲学家啊，结果一个领袖出来以后疯了似的，把全世界带向灾难，在一种神圣崇高之中可以屠杀另外的人群多少人，那是什么东西？那是非人性战胜人性。所以不可蓄离，可离非道也。所以下面，是乎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陷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儒家一个思想出来了，慎独。什么叫慎独啊？拿你的人性看着你的动物性，拿你的理性看着你的非理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不可虚离。哎，这不是一个说我是人我就有人性啊，那么人性就起作用，不是。它有一个主观的能力问题，就像一个苗它有生命啊，比如说一个桃树，它有能力长出桃子来，但是你不浇水不施肥它可能就死掉了。人都有善的可能性，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浇灌不浇灌它，培育不培育它，让它长成一个参天大树替你的生活做主，这个不是一个本体问题，有没有的问题是你修不修的问题。夏天再热，男的嘛，光个大膀子可以上街，但是他不至于把中间那块布脱了。哎，这是谁在起作用啊？不是警察，因为警察没这么多，是他那个羞耻心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慎独啊，实际上这是儒家要求自己看着自己。实际上这段文字他突然高亢了以后，马上就像这个唱戏，一个导板回来以后，一个回笼，回到了道不可虚离，可离非道，慎独啊。他回到你日常状态应该怎么做一个君子。下面，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什么叫喜怒哀乐之未发？他是在说人的高出动物性的部分。我们人所以高出动物性，注意就在于我们情感发达。我们人有多少种情绪，这个情绪是我们高于动物的，也是我们人生的大麻烦。你能不能让这个喜怒哀乐中和，这就是功夫。你高兴的东西你就不断的追求，你不高兴的东西你就不断躲避厌恶排斥，注意都是中道。因为它背后实际上是有喜怒哀乐嘛。儒家也说喜怒哀乐一个轴，这边是喜这边是哀，说到最后不过就是一好一恶啊。你好恶失当，人就该出错误了。我们人生下来就会哭会笑，注意没人教你，未发未知中，这不是人类的困惑。我们的困惑不来自这儿，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用学哭，不用学笑，不用学喜，不用学怒。未发未知中，要点在发而皆众节谓之和。所以他说中也者是天下的根本，和才是道达道。这就涉及到人中庸的价值了。什么价值？协调你的情绪，发而皆众节。这个东西说简单是简单啊，说难是难，大家可以体会体会。你什么样的脾气秉性，急躁的缓慢的，你能不能把它协调到一个中道来？这就是做事的基本功，在做事之前你的主体。当然王阳明说得好，要事上磨啊，人的成长就是经过一些事情以后，知道自己脾气的缺陷，那个知道才是真正的知道。中庸是什么？平衡点在哪儿？注意，平衡点在你的内心。 儒家把中庸看作成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中庸中也引用了很多《论语》的内容，那么在孔子眼中，中庸之道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中庸这文章很有意思，他就转入到对孔子很多说法的有关中庸的，甚至我们看上去无关中庸的话，就开始大量的引。注意，这就是儒家的文献。接着就进入到了子曰，说仲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啊，有君子品格的人能中庸，小人什么叫小人呢？就是你不能中庸，反着做，你就是小人。这个分君子和小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众。要注意中庸的概念，这儿这个词很重要，是时众，就是那个平衡点，刹那之间的平衡。时这个词不是时间的意思，是这一刻。时打靶，像我们军训打靶，啪在那儿砰砰一枪，奥运会打飞盘，扔出一个飞盘来砰一枪，这个就难了。还有一种打靶，坐在汽车上打飞盘，这个时候那个众，说实在的，人家有点像上帝，是智的直觉，你不加思考的，这就是时众，这个就难了啊。但是人可以做到。所以下面说，道之将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孝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有意味的是，人都吃饭，真正品尝味儿，或者调出那个味儿来，中道而行。酸甜苦辣咸，你能不能调出鲜美的汤味儿来，那个恰到好处，也是个时众，也是个中道。然后这里边说到了一个子路啊，子路问强，说什么叫强者，就谈到了说南方强还是北方强，还是你的强啊。然后孔子就说南方的强，宽容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人讲退让，甚至老子说以德报怨。北方的强，孔子说金戈铁马，上阵厮杀，死了不怕。这个在孔子看都有一篇。于是他提出儒家主张的强是什么？古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一，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在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强矫都是强悍，矫是矫健。什么是真正的强啊？你看大家体会中立啊，什么叫中立？是抓住那个平衡点，抓住那个对的东西。什么叫强？不在于耍脾气，不在于耍胳膊耍肌肉，在咱们有没有理，站到这个理上坚定不移。什么事儿？讲个理儿啊。这个君子的强，他不逞泄气啊，不逞势力，不逞其他额外的东西，咱们就说这个是和非。这是孔子要求的，还是这个中道。接着下面就说到了道不远人，人不远道。其中有一个用了《诗经》的一个例子非常好，道沿着中庸之道走，实际上处处生活中处处都是中庸之道。就说到伐柯取则，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本来是说娶媳妇儿，怎么选媳妇儿？哎，怎么选媳妇儿？看看日常，看看他家他做饭的时候那个灶堂啊，那个家伙事儿摆的整不整齐，你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了，啊。当然，按照鲁迅先生说法就更可笑了，说看看老丈人。老丈母娘就知道未来的媳妇儿了。伐柯取则，你去到山里边去伐个斧子柄，标准在哪儿？就在你手上，看看这个手上多长，再砍一个多长。这强调什么？中道，不是脱离我们的道，中道就在我们的一切行为之中。另外就谈到了，实际上这谈到中恕道不远人，施诸己而不怨，亦勿施于人。这就是《论语》里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跟人做事的时候有一个道。实际上就可以等于中道，你不愿意的东西不要推给别人，你不愿意贫穷，你不把贫穷推给别人，你把钱都摊起来，啊，你不愿被人家践踏，人格上践踏，你也尊重别人。这种道理，过时了吗？反过来说，我们当代人做到了吗？这就是一个道不远人，平常之道，不用去外边取，就在你身上。体会一下将心比心，可达中道。所以中道跟人道这是贴合的。然后又谈到了一个8个字，叫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进。言故行，行故言。君子胡不躁躁耳。庸德之行，庸言之谨。